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夜色正阑珊，谢谢你带着自己的需要，带着自己对这个夜晚的期待，以及对10点答录机的想象来到我的节目。晚上好，欢迎你来到10点答录机，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我们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相见。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纯，晚上好。谢谢你在花椒，谢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视频直播间来看我。今天晚上呢，要跟你聊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的一个朋友，昨天晚上他突然就发了一条，我下了直播之后，说我想了很久很久，其实我的一切改变都是他离开我之后。哎，我就在没怎么睡着觉哈，我就倒了一杯红酒，我就在想，这个人离开了你之后，你的一切改变都是他离开了你之后。我就忽然反向思维了一下，如果这个人没有离开你，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应该不一样？于是我就开始，哎呦，这个脑子就开始回炉，想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今天晚上不妨就跟各位来说一说，你身边的那一个人呢，突然他就离开你了。离开你之后，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发生了哪些生活上的变化？有人积极，有人乐观，有人痛不欲生，痛哭流涕。这就是我们在爱情当中不同的段位，我们说不同的阶段，你所经历的人生必经的阶段。如果你是个没有谈过恋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听听晚上今天晚上的聊天。就是那个你觉得很重要的人突然之间不在乎离开你了，你都做了哪些事情？傻的，精明的，不知所措的，找朋友问东问西解决的，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我想每个人在爱情面前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家里有矿还是家里没矿，每个人都一样。也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好朋友，看到我的好朋友一地狗毛进来了，你怎么样？今天还开心吧？还有第七个城市歪先生，冰淇淋很随意，晚上好，你好久不来了，孙小果，欢迎落座，成熟一一一，心在路，心在，柚子美女残弱，这个名字起的残弱啊，是有多残弱呢？还有不忘初心，小西凯奇，等等的朋友，反正今天晚上舒适，奇怪，直播都没有什么人说话吗？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大家都在听这个节目。好些朋友现在听我的节目睡觉， 然后听着听着蹦出来一首歌，赶紧下到自己的播放器里，这就是十点答录机的功能。今天晚上呢，就来聊一聊你身边那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人，你觉得哎，他怎么能离开我呢？突然之间就不见了，消失了，你都做了些什么？就是因为朋友圈的那个朋友说，我的一切的改变和现在的生活，都是从他离开我那天起。那天是哪一天呢？我不太清楚，我也没问他。我只是因为他这个话题，想到了今天晚上我想跟你聊的这些话。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不要忘记，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来看看朋友的留言，来看看这些朋友，找到一位，其实有不同方式的感受啊。这个叫做留言的朋友说，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放手就完了，既然不爱，强留着没什么用，徒增烦恼而已。他说我心态比较好，其实也哭过，他打了三个哭的那个表情，说自己给自己找个好理由罢了。是深爱过的人突然离开你，是谁心情也好不了哪里去，都会非常的失落。龙宝宝说，我没遇到过，我要听听大家遇到的情况，以防不测啊。你看大家都是非常乐观的心情啊。这个朋友叫做七一安倩，他说努力去做好跟他的每一件事情，把我爱他的那份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他面前，直到他的无情不再面对我，那么我会选择放弃。至少这份感情我努力过，不后悔。所以我现在找到爱我的那位，他对我的毫无保留展示给我，我感受到了，我也爱着他了。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在他的宠爱当中度过的。我希望我们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白头偕老，永不放弃。真好，祝福倩这位朋友跟你心爱的人白头到老。温点很有意思哈，离开就离开吧，只要求他不要死缠烂打的天天找我就行。你看每一个人对爱情的这个观点不太一样，优越性也好，自卑心理，还有那种不同的情感阶段会反映出不同的话。今天晚上准备了好多好听的歌曲，说了这么多，大家想想，就算是你现在是一个剧情的导演，就这出戏啊，哎，剧情35场啊，灯光舞台8灯好了，开始，他突然要离开你了，你怎么办？是啊，怎么办？人家会想很多到底怎么办的事情。音乐的问题我看一看啊，我们先放个片花给你。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2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这首萨克斯风的演奏作品呢，叫做 I Believe， 是我在有一次去上海去录音的时候，在外滩的一个酒吧的屋顶上听到一个男子吹了相同的旋律，我找了很久这首歌 I Believe， 你听听看那一夜的感受，那个独自吹萨克斯风的男子。 想到那一晚我在外滩的一个酒吧的屋顶上看到这个人吹奏这段旋律，是他的内心是想象什么样子的，没有伴奏，全部都是萨克斯风的 solo， 不像这个音乐是有编曲的啊。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忽然听到这种，外滩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呢？外滩很繁华，国际大都市的样子，江轮一辆一辆从我的眼前划过，全都是著名的品牌的舞台闪光秀。这个男子就在风中孤独地吹着这首 I Believe， 我想他一定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像我一样，我就会特别喜欢这样的场景。一个有故事的人总好过一个平淡乏味的寡淡的人生的部分的铺陈。我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纯音乐的作品奉献给各位，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首歌曲啊，这首萨克斯风的演奏叫做 I Believe 啊。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刻你正在做什么呢？是已经回到了家里，还是还在工作，还是在地铁里？ Anyway， 我都希望你在这个城市能有一份好的工作，好的心情，健康的身体，还算懂你的朋友。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我这个人呢就会比较敏感的去看看我的朋友圈，想想大家来说一些不同的感受。刚说如果有一天呢，一个人真的忽然之间离开你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我曾经看过很多那种类似的文案的小说也好，题材的电影也好。我曾经看过一个桥段的电影，我忘记名字，这个女主角其实特别在乎那个离开她的男子，然后呢突然之间那个男子离开这个女子之后，这个女子就开始翻看他们之间所有的记忆的东西，他们一起吃饭的场景，吃饭的餐馆，然后去她忽然惊讶地发现她跟这个男子的照片少得可怜，基本都是这个男生在拍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就在那个照片里负责美美的摆拍就好了。她忽然有一点点觉得他们在相处的时间当中，这个男生付出比她多很多部分，而且她就开始翻找他们所有的记忆，照片很少，去过餐馆都是那个男生主动提出来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男生给她提供的所有的便利。她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场恋爱的谈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坐享其成。有一天这个男子离开他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预言，这个女生就会回想起所有之前经历过的一切。这就告诉我们很简单的道理，在恋爱的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上，那必须是相同的啊，必须是彼此欣赏，彼此付出，然后得到关心。如果只是一方一味的付出，而且是男子，男子一般追女生是非常直接的一件事情啊，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男子离开也很厉害啊。放首歌之后呢，我跟你说一个女生离开的时候我更凶猛的感觉。如果你有自己的切身经历啊，当然离开是有原因的，你想想他为什么忽然就离开你了，这个铺垫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忽然做了一个武断的决定。我想每一个人两个喜欢的人，两个爱在一起的人呢，一定是甜蜜的，但是忽然有一天他独自一个人打破了这个平衡，打破了他或者你以为不会打破的这个平衡之后，希望各位有经历者的朋友找找这些原因是因为什么。反正天黑了，夜已经很深了， 我们有理由想一想，我们可以变成更好的人之怎么好好的谈恋爱，怎么好好的对你身边的人好一点。我今天中午跟我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聊了这些话题，还聊得挺多的。这个东西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着，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都会犯错。但是我请大家犯了错之后不要再犯同一个错误。也不一定，都会一根筋的想问题。 空气被几圈冰冷空气，自己像孤单却又空虚，心底是记忆挥之不去，寻和你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天已黑，剩吉他陪我睡，人已醉，是思念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 我经常在之前，我住在高层的一个房子里的时候，我经常坐在15层的我家里头，朝着一个夜空或者朝着一个马路去想一些事情。那个房子隔音不是很好，就是从楼底下经常会有吵架的情侣，有的时候吵的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歇斯底里的那种吵架，毫没有那种防备的吵架，也都挺真的啊。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真的时候呢，真的没有设防，爆裂的时候也没有一点设防，让我心情特别特别的难过。这个城市还有很多的故事在发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都希望大家好一些啊。 在作祟，想去追，却只能追得回安慰，等待下一次轮回。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llyman。 电打路机特别 Bellman， 欢迎各位继续在深夜的电台里选择的收听十点打路机，也谢谢大家在花椒那么多直播间当中，那么多艳丽漂亮的面孔里选择的收看十点打路机，我谢谢你们的选择，也谢谢刚刚关注我的几位朋友，有四川的朋友，还有一位一休啊，一休好像没有你的地址啊，谢谢你，不管你在世界哪个地方，因为网络我们可以真的是面对面的交流。我们都是很简单的人，也有时候会把事情想复杂化。忽然那个很重要的，你觉得可以依靠的灵魂和肉体，突然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突然就消失在你的世界里，谁都受不了啊。想想原因呗，为什么呢？就刚刚我那个电影里的桥段，那个女生坐享其成的爱情，我不主张。两人一定是平衡的，有相同的世界观，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又差不多，不能太不门不当户不对，不能太不登对。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哈。说我要忠于爱情第一眼，其实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考量的衡量标准，怎么介入爱情，怎么让爱情开始，我们都心里有数。谁也不会特别傻，谁也不会特别精明。我们都说谈恋爱那会儿我可傻了。哎，你发现没有，说这话的时候，说这话的人他其实特幸福。傻傻惹人爱，傻还有人宠着，有人疼着，有人是吧做饭，有人端茶啊，都是这样的哈。立夏第二天不错，很感性的节目，谢谢立夏第二天啊，你的名字也非常的有文艺的气息。我看看你在哪个地方看我的直播啊，立夏第二天，北京丰台的朋友啊，我在丰台待了很久，我在六里桥北里住了5年，那5年我身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也曾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一个人喝酒，看着那个夜空啊，我想什么时候我能在这里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我有我的理想追逐，不惜一切代价。然后，我想说的是，当我们为了一个理想去追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分身乏术，都会忽略身边那个人。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也能感受到那段时间我对另外一半的疏忽啊，也是给我生命当中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一切都是从那个女孩离开我之后开始的。我今天跟中午也跟我的朋友聊了这些，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可以彼此相谈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设防啊，我们都是真诚的，这个交流是很直接的。我就会觉得不匹配的爱情真的是很难长久下去。我觉得一定要匹配，不管你们的这个样貌身形学识、见识、生活的习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点点的别扭，我们现在要求都很高，对不对？也不能说要求很高，就有一点点的别扭，他也会觉得很不舒服。那本来这个滚烫的爱情就会被浇上一滩冷水啊。唯一飞舞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的选择，正是现在我们的机会很多，我们的选择很多之后呢，有很多人就变得在爱情的百毒不侵了。干嘛太麻烦，我是那么一个谈一次恋爱就投入10万分百万分的人，我一定要好好选一个，实在不合适我就单着呗。确实是，就像这句话一样啊，心智成熟并不是越来越容易宽容啊，涵盖什么都可以接受，其实相反，我们成熟了之后，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你知道自己真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自己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讨厌什么，你忍不了什么，最后做一个纯简的人，在爱情当中也是的。我都希望大家慢慢的去理解情感当中的一些漩涡也好啊，然后小关心也好啊，喜欢和爱到底有什么区别，你弄清楚了吗？如果你连喜欢和爱还没清楚的话，我劝你慢慢来，别着急。时间来到22:26:53，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打路机。这个节目是电台的直播节目，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但是我想做一个个人的品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希望你看到这个节目时觉得不错，可以分享你的朋友圈，更扩大十点打路机在北京城在全中国的影响力。它确实是一档我个人认为非常不错的夜晚情感节目，虽然有很多的听友啊 上来跟我说几句啊，哎，你在说什么？你在讲什么 ？Anyway， 你可以离开这里。我希望物以类聚的人留在这里。是何豆豆说的很对，喜欢爱，喜欢和爱慢慢爱。放首什么歌给你们呢？好，我非常喜欢这个歌手，这歌曲的名字也很好听，叫做哎呦，就哎呦，怎么又生气了？哎呀，你就又走了。可是这个哎呦，他唱的确实是我在一个深秋的午后，我在去配音的等待配音的这个等制片打给我电话的路上，听到了一个做娱乐节目的搞笑节目的主持人放了一首这样的歌，我觉得他还真的很有味道。有请石磊 Rock。哎呦， 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都难过。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都难过。 山南水北，可惜你我之间人来人往。 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都难过。 你知道吗？ 想念你每一分 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大陆机点一首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5层直播间青年广播的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区域的大小，一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三个摄像头，四个摄像头，五个摄像头。我每天晚上的应该不是每天晚上，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都会来到这里陪着这个城市里所有需要倾诉和倾听的朋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我们，在这个夜晚呢不会设防。我刚刚看到一位十点大陆机的网友，是在花椒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他应该是也是触动了一些心弦吧。他叫做唯一飞舞，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好像流眼泪，是什么心情，什么事情让你流眼泪呢？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每天晚上我说的话有一句或者一首歌里一句歌词能切合你今天晚上的心情，这个节目就是值得，就非常有它的意义，它有它的功能性。有些朋友说，哎呦，你们真是啊，你们还都受我伤啊，还有人离开过你们，我压根儿没有跟别人牵过手。人生就是这样嘛，有的就喜欢在海岛出去玩的，就喜欢在海岛哪儿都不去，有的人就喜欢欧洲，有的人就喜欢背着包各处的翻山越岭，有的人就喜欢自驾，这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啊。我觉得这句话我特别特别的在意和喜欢，我多想拥抱你，可惜时光之里山南水北，可惜你我之间人来人往，有时候你和那个意中人只差了一条街的距离，几个人的距离，你们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你们会发现在那么多的人来人往当中，你们就是很不经意间眼睛对视了有一到两秒钟的时间，然后各自去了另外一个方向，反方向。我们今天晚上讲你觉得牢不可破的情感关系，恋爱关系当中的其中一个人突然就离开了你，你做了哪些改变？我来说说我的。我又不是一个隐晦我自己故事的人，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通透的主持人，一个真诚的人，在节目当中应该剖析自己的案例让大家去分析，然后少犯这样的错。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人，我一直在说，现在好一些的。我之前曾经为了一个事情呢不顾一切的去做过，然后我很少去主动关心身边的他。我在大概十年之前啊，我就曾经失去过一个女孩子啊，她真的是，我要谢谢她，在北京，我刚来北京是被我度过那些年，他就有一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那个小小的房间，就在丰台六里桥北里小小的房间，也没多大平米，合租的房子，两居室，我在其中一个13平米的居室里。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其实有些事情就是不匹配，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的想法不太匹配，也是年轻时犯的错。他离开我之后悄无声息，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我就觉得一个女孩真的下定决心离开一个人，离开你，那是相当决绝的。一个女孩的早熟，一个做决定的这样一个动力，比男孩要强大的多，干脆的多，非常好。 之后我就开始审视自己。To be a better man 也许从那一天开始的吧。我就跟朋友去分享，分享很多很多我离开他之后的时间。我发现那段时间我成熟了很多，然后也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人生就开始了新的变化。总有一个坎儿让你咣叽掉一下，咣叽落一下，才会有新的开始。不能一直那样下去。所以以后啊，有了经验，有了社会经验，有了自己的谈资之后呢，也会坐在这边把我自己分享的经验啊，给亲爱的听友和网友。我都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一定要再重申的说一个非常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感受，一定要匹配，性格上，身形上，相貌上，再说的俗一点，两方的家庭上也要差不多。有些人奋不顾身地爱了一个人，当你发现两人世界拥有了之后，你将面对的不是两人世界，是整个这个所有的你的家庭的亲属的一些关爱和影响。 So 我都希望你慢慢的考虑。还有那些年轻的朋友，在喜欢和爱还没有分清楚之前，我希望你好好的爱自己，听明白了吗？先好好的爱自己，才有权利去爱他人。有时候我会觉得相爱很早这四个字还挺关键的，还挺有力道的啊。在你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或者社会经验之后，个人魅力也增加了之后，再去谈一谈那个情感当中的异性之间的恋爱还是很有必要，不要过早的去谈一场无疾而终的恋爱啊。相爱很早，那英是内地女歌手当中唱这种爱情歌曲非常厉害的一位啊，讲述型的好歌手。相爱恨早，相见恨晚，这都是这样的词，有缘无分。希望你一切都好啊。 街灯一盏一盏苏醒，怀念一盏盏来临，就等我听一听，小心翼翼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驼翼，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旧事旧回忆，失眠夜里又漏雨，点点滴滴到天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尘世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人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都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时间无尽隧道，只能向前长跑，旧梦几度飘渺，醒来已经不堪寻找，还是能被你忘掉。 我们觉得人生在世必须有能够自身圆满的愿望，我的存在不依赖别人，也不因为别人，如果活到这个份上，就跟仙儿一样的存在了，也挺好的。不依赖别人，也不因为别人。我们都在人世当中寻找一个安稳的所在，不管是工作、自我价值，还是另外一半的抚慰、信任，我们都犯过很多的错。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什么都拒绝的大人。 我觉得这样挺不好的。 如果重启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渐渐牵手拥抱，透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时间不尽隧道，只能向前长跑，旧梦几度飘渺，醒来已经不堪寻找，何时能被你忘掉。 谁不曾烂醉如泥的想念一个人，谁不曾烂醉如泥的无望的对着星空啜泣。我觉得人生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在经历过之后，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更加珍惜那个在芸芸众生当中难得的爱情和期待。十点大陆机，生而不痛。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 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 我老觉得你唠叨。 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 我曾经去过那个老地方很多次。 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那张脸是在 人群当中很平常就消失的一张脸，普通但是对你来说很深刻。我们生命当中都有这样一个人，他不靓丽，不漂亮，不英俊，不潇洒，没什么钱，没什么地位，可他就在你心里那么重要过。我希望大家都好好的。现在选择多了，对不对？机会也多了。然后十年之前的我和六里桥北里，和十年之后的我和六里桥北里好像有很大的变化吧。我的好朋友喝酒能减肥多少，说十年前的一天分开不计较付出了多少，我愿意，但至今我不敢见他，即便他的手机号是我挑的，已经烙在心里了。每一个人都有大把的故事，这个城市因为有很多的故事才精彩啊！我非常开心的是，朋友们可以在十点大陆机里聊天，把它当成一个就像 internet 的互联网刚刚有的时候那种聊天室啊。我们这个是情感驿站，然后起个自己的名字。其实有一个朋友说挺对的，我们都是不知足，对感情贪得无厌。没错，什么时候你知足常乐了，我们就会变成更好的人了，所以我们就好好的修为自己。慢慢的不需要被嘉奖，没有太多胆怯，也不害怕失去，不依赖别人，可以很好的全凭自己，可以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精彩。我觉得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我觉得这话写得挺深的，我做不到。我倒特别佩服这种人，可以一个人把生活过得特别有样。 刚刚在我的十点答楼机里有一个来一个家里有矿的王者神秘人至尊王者登场，是一个推土火的，吓我一跳。唯一飞舞说，我只想有一个疼我的人就好了，可是我遇到这样的人好难。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啊？很多歌词里讲到了很多浅显的爱情道理。慢慢来。来读一个听友的留言，是我听友群孙小果，他说如果有一天啊他要离开我的时候，我不会挽留，我知道他有他的理由。有时候提出分手的人往往比被分手的人心里还要痛。我想想看是不是。是的，如果有一天他离开我，我一定背上行囊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我们一起去过的城市，保护好属于我们的回忆。有时最好的疼爱就是手放开，庆幸我们爱过。你看，我们都有和大把简单经过的故事。爱就是我要我们准备随时能独立，不贪心，不委屈，勇闯每一个遭遇。因为那些记忆都跟自己有关系，可能没有做到最好吧，至少强烈要求自己去要面对一切下一步跟自己的比较。与其烂醉如泥，不如让自己越来越好，做个有趣的人，擦干那些流过的眼泪，总会有个人会爱上你的微笑。鼓掌，写得真棒。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当中有非常多有这样情绪的人啊，为孙小果鼓掌。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特别在乎你的如意郎君啊。有时候你说你很多朋友说你自己一个晚上在直播间，你闷得慌吗？你孤独吗？不孤独，我觉得好多可以教我的朋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也变成更好的人。送大家一首歌，陈绮贞，我喜欢你时的内心活动。我喜欢那个人时候内心什么活动啊？你有想过吗？听听他唱的。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你看那 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刚有朋友在微信里跟我说，其实我挺怕回忆的。我想想，我怕回忆吗？说不上怕，就是那个回忆来的时候呢，总觉得有点不自然啊。整个人会显得不自然，有点紧张也好，有点语词不达意也好，都有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城市挺空的，有时候，所以回忆会那么汹涌的向我们袭来。因为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夜晚播放的每首歌，才能听懂歌里讲的情节。有些人真的似曾相识过，有些人正在经历。不管你是只是匆匆一面来到十点大陆机的朋友，还是经常在这里造访的老客人，我都希望这个城市给予你的是美好的多一些，不要悲伤，感怀少一些，多来听，多来看十点大陆机，多跟这些朋友们一起聊天，不要惧怕什么，只要内心没有那个阴影和灰色的部分，一切都是 OK 的。总结一下啊，一定得爱自个儿，对自己好，对朋友要真诚，交朋友就是交个真诚，可别虚伪的交朋友。还有多关心自己的家人，最重要的人是你的爸爸和妈妈。学生朋友呢，好好学习。刚刚踏入职场的朋友呢，努力去把自己学到的和在你那个领域当中可以让你发挥光芒的部分展现出来。有了这一切之后，好多人都看着你呢。哎，你那个小伙子，就是那个酒吧那小伙，那个就那个穿蓝衣服那个，他打听，哎，那女生，那就那穿那长裙那个，他有没有男朋友？他家哪儿的呀？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开开心心的。最后首歌放一首开心的歌好不好？放首开心的歌啊！放首印尼的歌曲，叫做BILA， 唱歌的人叫 Candy。十点大陆机，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谢谢所有今天上场的朋友啊，进场的朋友是好眠。如果真是回忆来了，喝点酒。接下来节目叫做夜歌，伍周彤先生的节目，明天晚上再见。我是周准，你的好朋友。